似乎离我太遥远，我在思念，只能思念，用思念填充没有你的夜，寂寞冲破了底线，在心中盘旋，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？ 夜里打电

想象你的世界，比起我们的爱还要小。 问题有多大， 爱就有多大，还有什么大不了，都忘掉。 好好在一起就好，不能为你烦恼更烦恼。 为你睡不着，别的幸福送给我都不要。 好才分开过也好，终于明白你有多重要。每次要吵吵闹闹，没人像你闹出一场拥抱。 后来，终于在眼里。

也行。 这个愿望去远方，有过笑，有过泪，怎样都坚强面对。哦、oh, ，我和你做很多考题，玩很多游戏，有很多秘密，最多的其实是一起奋斗的勇气。你笑了，你笑了，我笑了，我也笑了。给满分的我看到了你的。这个愿望去远方，有过笑，有过泪，怎样都坚强面对。哦、oh, ，我和你做很多考题，玩很多游戏，有很多秘密，最多的其实是一起奋斗的勇气。你笑了，你笑了，我笑了，我也笑了。

背对白花的方向。在狂野的几次中，我的心如同野马脱缰，无法抑制心底野心释放的欲望。那些漫长的艰难变得不再重要，还有沸腾的生命在岸上。穿行悲壮都市中，看人潮汹涌，胸中有广阔的苍穹。悲惨都市的低空盛开的憧憬，笼罩每个人的美梦。 放着梦想。 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 冬天就

此刻为你相伴。 Yeah.

么时候流眼泪？有人问我是与非呀、说是与非呀，可是谁又都能关心谁？关心谁会关心谁？谁会关心谁？ 时光让爱被浇灭。 最近的未来，听着我花盛开，我们该期待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。你是最远的苍茫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掌控叛乱，万物随缓，闪耀着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代。我生命是倒影，宇宙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前进，爱若是一碎冰，碰撞变形，也要共振风景，对齐接近，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猜最近的未来，提着我花盛开，我们该期待计划中的新世界存在，你是最远的灿烂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掌控叛乱，万物随乱，闪耀着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代。